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，没关系，我还有我的喉咙。 Yeah yeah，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，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。Oh oh yeah， 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，悲也好喜也好，每天找到新发现，让疾风吹呀吹，尽管给我两考验，小雨点放心洒，早已决心向着前。 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今天真心把世界走遍。你就是经典，你就是经典，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明奇。中国商用飞机首次降落南极，实现了中国商用飞机首次飞抵南极洲。这架商用飞机由海航公司提供，共承载22名中国乘客，开创了由中国航空飞机运载乘客平安飞抵南极的新历史。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的研究制定从2018年年初正式启动，此次公共图书馆法对公共图书馆的建设、运行、服务、管理和保障等作出了具体规定。从12月20号起，铁路部门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，只要圆满12周岁的自然人，通过12306网站等渠道主动申请并完成身份认证后，就可以成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，会员可凭积分兑换列车车票。美国亚特兰大哈斯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近日发生停电事故，致使数千名乘客陷入漆黑困境。由于飞机起降无限期暂停，或影响全世界空中交通。目前，机场方面正与乔治亚电力公司合作查明停电原因。北京海淀区清河五彩城周边的居民今后有望逐渐告别拥堵。据报道，五彩城周边拟设立立体停车楼，将新增500个停车位。今日，北京通州化电烟花爆竹禁放区，即日起东至潮白河，西至通潮行政区域边界线，北至路苑北大街，南至京哈高速路以北西及政界等地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，其他区域限制燃放烟花爆竹。由央视音乐频道推出的大型中国故事主题音乐竞演节目《渴望现场》将于央视音乐频道正式开播，歌手钟镇涛再唱经典说唱版，即兴改编婉转 freestyle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有点醉眼朦胧，月夜醉眼朦胧，月夜空与我共舞婆娑，群洒随风轻松，群洒随风轻松，同铃动温热烧红。

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，恭喜你开启了新的一天。现在低头看看你的手机是放在哪儿了呢？而平时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跟手机保持零距离呢？手机不能离人体太近，我们早就听过了这种说法。可最近国外网站发布了一项关于手机辐射危害的警告，建议呢不要把手机放在口袋里，更不要长时间放在耳边。如果信号不足两格的话，尽量少使用。而晚上睡觉时呢，也不要把手机放在身体附近。如果在地铁、火车或者公交上，手机将放射出更多辐射来维持信号连接。有网友表示，以后呢拴着绳遛手机，打电话全靠吼。 他想要逃离的这座城市，雾霾不回报，表永远是在平盛世。不用担心温饱和同事没有争执，按照家人的意愿，毕业后有了车子和房子。他说 money， 他只想做事做到完 honey， 让人们看到他 shining， yeah， 他不想被人看清，所以他计划出行，但妈妈却感到寒心，想劝他冷静。亲戚张黑脸说话很难听，他找我担心，哭得像发了神经，说他也想像我一样在北京打拼，他不甘心。他重新拿起笔，时间像在翻挂历，好像父亲还在身边，为了逗他扮相滑稽。 More money more heady， 而他只有叹气，好像他父亲还在天空看着他，默默地跟着他叹了口气。我见到他在补习班和隔壁班比赛，赌约是第二天的早餐，多加颗鸡蛋。当时他的表情好像我赢，肆无忌惮啊！鸡蛋，结果骗我带早餐。时间是2013年的夏天，他第一次翘班。当时我们不在 Wilding Young， 但还彼此调侃，说看谁先混出名堂，保养多少个小三。但时间不可能为了谁停止，才刚出发就被叫停了行驶。被道德绑架的梦变了性质，让它变成了行走的僵尸。If you got a dream, fight for it. I say, man, you gotta fight for it. Different shoes, we just fight for it. Speak it up, turn it up, fight for it. If you got a dream, fight for it. I say, man, you gotta fight for it. Different shoes, we just fight for it. Shine like stars.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继续回顾经典老歌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，来自天王刘德华。熟悉的旋律和天王被岁月雕刻后的容颜，如今想想看却格外让人感动。正如歌中所唱，爱你一万年，爱你经得起考验。 的平面，静静的想。 要你的出现，占据了一切我的视线。 时候，泪水也悄悄地滑落。

已经是上午11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 哟，张哥，